晴天、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4月13号，星期五。12号后半夜到13号，天空云量会增多，本市将有一次小雨过程，届时气温下降，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只有11度左右。雨后呢，也就是周六，气温会有所回升，最高气温将升至19度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6度，最高气温11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会伴有小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6到19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9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丰台、海淀都在6到11度，大兴在6到10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凤凰岭在6到11度，拈花寺在6到11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为什么去西藏旅游再脏也不能洗澡呢？其实去西藏不能随便洗澡的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高原反应。初到高原的几天，尽量先不要去洗澡。刚到高原，旅途劳累，身体各方面还没有适应，而高原温差大，洗澡的水温再高一些呢，心脏搏动再快一点，洗完了澡就很容易着凉感冒。可以先在高原适应几天，等适应了高原环境呢就可以了。在适应高原海拔地区环境之前，可以适当的用温水洗洗脸、洗洗头、擦擦身子，别做剧烈运动。最近有一个关乎北京市民的好消息，那就是东城区将改建5处冰上运动场地，其中呢3处是整合东城区体育局内部场地资源，包括将地坛体育中心地下跑廊改建成冰湖运动场地，将天坛体育活动中心现有露天篮球场改建为滑雪训练场，以及将天坛体育活动中心现有篮球馆改建为冰场。地坛体育中心冰湖运动场将于今年6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，也将成为北京中心区唯一一处冰湖场地。那么喜欢冰湖运动项目的爱好者今年就有福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悉尼，一座浪漫的海港城市，白天漫步花园海滩，观赏鲸鱼沿海岸迁徙。当灵动音乐奏响夜的旋律，魔力灯光秀使钢筋城市变得五彩斑斓。南半球最炫酷的灯光音乐节即将拉开序幕。下载6人游 APP， 定制你的缤纷悉尼之旅。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私家团就找6人游。6人游不是非要6个人哦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2018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4月25号至5月4号登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，届时经典九六九将现场直播，并举办线上线下互动活动，全方位多角度助力企业品牌在北京车展期间高效传播。VIP 合作专线010-5175-2200，010-5175-2200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